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号星期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我是工作男叶谦。开工歌曲呢，今天就斗胆把昨晚我弹唱的那一版High and Dry 来自 Radiohead 乐队的原唱版作为今天的开工歌曲放给大家。 哎嘿，这首歌哈，真的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昨天晚上第二时段哈，听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当时的那种兴奋感当中了。 是，今天是一个很对称的日子哈，所以咱们就把昨天的那歌和今天的开工歌曲来对称一下。 对，要说在我们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哈，今天正在隔离中的甜甜的甜甜首先啊和大家就说了，今天是世界对称日。 对， 2021年12月02啊，这个你想想，这个正了反了哈，都是2021。他呢，愿大家都能够所愿皆为对，所做皆称心。然后他现在呢也是四道杠了，很开心哈， 真棒。 对，因为上周四呢，我们是啊这个集中啊给大家上了一波福利，所以很多小伙伴说我们什么时候还有这个福利，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好不好。 嗯， 我们都会这个疯狂，应该说就是 疯狂 solo 式的加精啊， 是 完全是不看大家说了什么， 一到周四我就疯。 哎，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累了一个月了哈，真的有点奖励。还有就是累了一年了， 是 也会有一些来自你生活中或者说来自惊喜里的那些奖励。北京起风了，在这个有风的夜里，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听音乐，也把你所有的情怀寄托给一首歌吧。 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紧相信且仍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做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见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做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你曾之间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床头藏起的花，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让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何时情话，不想挣扎，不做挣扎，无归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能从指尖弹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拉，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气象台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在今天的下午1:40发布了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3日的20，就是到明天的凌晨2点，朝阳区有3-4级的偏北风，哎，咱们朝阳区哈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所以也请大家要注意防范。 起码韩立现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有底气了， 他 不怕7-8级了，原来他还真有点怕7-8级这种风。 我现在不光是不怕7-8级了，我现在连晚饭都只能吃5分饱，甚至不吃了。 哎呦，你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哈，可能会对你的心情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你一开始这样，你就等于说生活会有一些变的这种感觉。 我感觉哈，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尤其是一些可能也发现自己的这个身体吸收能力越来越快啊，也就是代谢越来越慢的朋友，大概都有这个共识，就是你得遏制住它的这个生长速度。 是， 而这个遏制没有别的办法啊，只能靠你能够自律一点。 本来又能吃啊，一吃完了呢又犯困又能睡啊，这两天这个是外面一阴天你就想睡，一刮风你也想睡，天一冷你也想睡，天热了犯困。 哎，不过咱的听友还都上班呢。 对， 这怎么都到点就睡，到点就睡呢？ 那不行， 顶多是一会儿哈。我希望大家真的在听完暖文章之后第40段就开始收拾收拾准备入睡吧哈。 对， 你这一年啊，你跟自己讲的立的那些 flag 23点入睡是不是都没有做到啊？如果说想在最后一个月给自己21天养成好习惯的这种可能，那我要告诉你，你只有最后一个月的时间了。 哎，是的， 对吧？ 真的就是时间啊，就是荏苒，这么快一年过去。今天那个孩子们还围着我说呢，新年的新年礼物呢，就是他们就一下就会感觉他们也知道一年快过完了，他们就盼着这个新年啊或者春节啊马上到来，他们就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礼物。 孩子们哈，总觉得这些日子就是自己一年当中最有闪光点的时候。 是。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I to the no, no, no. First you gonna say you ain't running game, thinking I believe in every word. Call me beautiful, so original, telling me I'm not like other girls. I was in my zone before you came along. Now I'm thinking maybe you should go. Blah blah blah, I be like nah to the ah to the no.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I to the I to the no, no, no. 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I to the I to the no, no, no. Thank you in advance, I don't wanna dance. I don't need your hands all over me. If I want a man, then I'ma get a man.Yeah.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I to the I to the no, no, no. 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I to the I to the no, no, no. I'm feeling untouchable, untouchable. I'm feeling untouchable. Channel 这个歌真的就是韩立刚才说的 No No 不 No No、就这意思， 就是 你学会说不的不字。 哎，就是你长到一个自我认为能力很强啊，内心很强大的时候，并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敢说出不。 是啊， 比如说叶谦， 哎， 你给我在第二时段安排一段儿吉他 啊，不， 哎，对， 我两段上瘾了，我感觉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态度哈。这首歌其实给人最开心的地方就在于它就像跳着在唱一样哈，就整个人是一种特别舒展的。 对， 到了冬天呢，我们的活动量变小了哈，所以在这个食物链上呢，我们可能就要，哎，有时候也很矛盾哈，又冷，天又冷，又很想吃肉， 这不就我说的刚才这个事情吗？这个很矛盾的。 哎，但是矛盾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战胜自我啊！就是你要跟自己讲，我一周可以有一天 happy day 啊， 我有一天我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其他的日子呢，如果按你的这个年龄和体重啊，你一直都嚷嚷着减肥，从来都没有减成功的话， 是 我们还是应该跟自己哈做一些挑战。 有的时候我挺恨这些开得很精致的又很晚的这些小馆儿，在我家楼底下， 我家楼底下也有、啊、 对，我知道你家楼底下， 但是你可以不去啊。 是啊，我就是挺恨的，我就恨恨的从他们这个门口走，臣妾有的时候做不到。 今天啊，星期四，好吃的星期四， 嗯， 所以我们俩这个话里话外啊，都会带着，哎呀，自己很想吃，但是也知道吃了一定会胖，这一生啊，都在跟这个美味较劲的那道美味是啥？就是你也很想吃， 是， 但是你知道吃完它之后，哎，就像我们说碳水的快乐， 嗯， 对吧？ 嗯， 你只要大量的摄入碳水，那种多巴胺带给你的快乐就很多。 对，一生跟它较劲，又不想让它把自己的体型给弄歪了，但是又太实在是太喜欢吃它了。 哎，怎么感觉这个状态有点像爱上了一个渣男？ 那可不是吗？ 那如果在你的世界中也有这样的美味哈，就是想吃不敢吃，但是一生都没有办法跟它分开啊。这样的美味，各位可以到男左女右星期四好吃的星期四的夜里啊，可以到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一下。有小伙伴说今天晚上是加更吗？ No No No， 我们说了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是我们的这个 solo 加更。 对，这才第一个周四、 对， 我们就加加更，今天晚上给你们热闹热闹下，然后就不加了啊。 是，你得让男左女右这个加更啊显得重要一点，珍贵一点，对吧？不要是很盲目的。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大家哈，在这个家园里待了这么久，然后也希望明年当我们15年的时候，自己可以顶着几道杠哈， 对， 可以大大方方的啊，理直气壮的，我要参加。 有些话何必说尽，没有意义，请你当作我自作多情，一人完成两个人的不懂玩游戏，为何你还不满意？冰箱里的东西早就过期，留言还是周一。 起，没道理。你说爱情仅此而已，谁还没有一丝委屈？不再关心我的世界下了雨，像风吹过八千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可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那最潮湿的爱意结果这最伤人语句，或许遥不可及才得人心。早就过期，留言还是周一，到夜深人静只剩我和空气，没道理。你说爱情仅此而已，谁还没有一丝委屈？不再关心我的世界下了雨，像风吹过八千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可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那最潮湿的爱意结果这最伤人语句，或许遥不可及才得人心。像风吹过八千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可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那最潮湿的海意结果这最伤人语句，或许遥不可及才得人心。 风吹过八千里啊，我还是爱你，像风吹过八千里。这也表达了我们今天晚上对美味哈，对自己所爱的食物的那种感情。 嗯， 啊，刚才呢，我们在聊天室中哈，大家只要具备了三道杠以上的小伙伴呢，都可以发图片了。所以每到星期四哈，真的要慎入。如果你没有吃晚饭的话，你再到这个聊天室看图片的话，会有点忍不住。 对呀。啊， 这个叶谦我是知道，人家今天晚上吃挺好的啊，家里边又是红烧肉啊，西兰花 啊，我自己做 的胡萝卜片儿， 我想这么做怎么做的？ 哎呦喂，我就想哈，我看到了，我今天晚上虽然没有吃晚饭哈，但我在朋友圈也吃饱了啊，我发现 抱着怨气来说的这些话 也没有吧，就是这样的，你如果想吃的话，尽量在晚上6点钟之前啊，用完晚餐。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希望少吃一点的话，你就下午加一餐。 对， 到了晚上你就喝一个酸奶，对吧？反正我说的这个呢，并不是让你每天都这么做哈，你就是一周给自己的工作日5天，可能安排有2天这样做。 嗯， 你先逐步的适应，让自己的身体呢去适应一下这种饮食的结构，慢慢慢慢的。当然我知道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就像人家说，你不用保留那些，就是我上周不是读那篇文章吗？你不用保留那些什么怎么瘦手臂啊，怎么瘦那个腰，各种那个视频，你只是搬运了回来啊，放到你的手机里了，你不会再看的。想想还是有道理的。 哎， 我 是不会看了。 我也是下载了很多。 我就跟一个男人，一个直男，更不会来回来去老看自己原来什么样，这练成什么样。 不是，是你看到那些教练在那些短视频里告诉你什么最快的瘦肚子的办法 啊，明白 啊，最快的什么瘦腰的办法，等等等等，然后你就以为哈自己收藏下来以后，哇，马上我就可以变瘦了，但实际上呢，你没有做到。 是， 这点上呢。我们只能说，如果在运动量没有那么大的前提下，你只能在饮食这边要控制一下了。 它其实是让你有一些煎熬感，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又到第20段，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他就是东城区的叶谦，也是即将为我们弹奏一曲的叶谦，也是明年马上就要过本命年48岁的叶谦。 对， 叶谦，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这首歌很简单，还是简单的。调一下麦啊。 In my place, were lying that I couldn't change. I was lost, oh yeah. I was lost, 'cause lying that I shouldn't have crossed. I was lost, oh yeah. Yeah.I was scared, tired and underprepared, but I wait for it. And if you go, leave me down here on my own, that I wait for. 摇滚，而且叶谦当年哈在酒吧唱歌的那个范儿甩出来了， 就这范儿、 对，我们终于感受到了前几年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出来了。 那时候没有我唱歌的机会，在酒吧我只是个乐手。 Yeah. 弹唱的呢是来自 Coldplay 的 In My Place， 我的地盘。我紧接着放的，韩立紧接着给我接下来放的无缝衔接呢，是来自美国的 The Smashing Pumpkins， 水南瓜乐队。这首歌跟那个 In My Place 还是很接的。这首歌不叫 Love Valid， 叫做 La Dolivida， La Dolivida。跟 Coldplay 的那张专辑的名字很像，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叫 La Dolivida。 对，这是叶谦喜欢的音乐，同时呢很可能有某一天的晚上他就会为我们弹唱这首歌哈，还挺期待的啊。因为我发现了 我没有这么疯狂的鼓手乐手都没在， 可以以后带他们来啊，你不是那个群里好多老伙伴们吗？ 是、 啊、 可以。 所以2022年还是值得期待的哈、因为有许许多多我们可能会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都会即将发生的。 对，支起一摊了、 哎、啊，对，还有男左啊，涌入直播间啊， 是 各行各业男左涌入直播间， 送火箭的送火箭， 刷游艇的刷游艇、哎，还不至于那样哈、还是会保有我们男左女右固有的轻松的，而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哈，就是在这个多变的时代里，让你能够感受到每天会有一个稳定的啊，他们、啊，不是说今天叶谦来了，明天他就走了，后天又换了一个张三啊，再后天又来个李四。就是感情还没有培养好就没有了啊， 节目 也这样的， 节目也不稳定啊。 怎么说呢？可能在晚上吧，我们更需要就是长情的彼此啊，给予对方这样的安全感，包括听友给我们的安全感也是一样的。包括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因为全天有那么多广播节目，对吧？全世界有那么多广播节目，大家的手机里面有那么多广播节目， 对。 你们到底去哪里，把时间停留在哪里，也是给我们的一种安全感。对吧？你看聊天室中，我如果看到只为男左女右驻足的那些听友们，我会更加亲切，对吧？ 是，你是能看出来哈，我是因为我早上我不来聊天室，我也看不出来哪个是。 我倒不能说是全天都会听我们台的节目哈，但是有时候我不是在下午嘛，还在浪潮嘛，当然他们也是为了支持我啊，可能就会在我出没的地方都会和我在一起，这点我也是谢谢大家。但我更真的衷心的希望我亲爱的听友们，你们的生活里哈会因为广播而变得视野更为开阔啊，你们可以去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情， 云淡风轻。你发完这图我可没法云淡风轻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食物。 啥呀？ 牛肉白菜馅饺子。 蒸饺吗？ 对呀、啊，多好吃啊！ 大家发了这么多照片以后，发现啊，碳水为王啊，基本上都是包子、饺子、面条子啊，火锅。 想你，想你的时候，就听一点浪漫的音乐，让身体摇摆，让眼泪破碎，释放，释放我可。 来自张强演唱的《一样会潇洒》。 嗯， 哎呀，这个小调调哈， 真的， 小氛围感营造的哈。 这是，也就是我不负责，也不是经常不负责，就是说有的时候偶尔负责，但是我也不会想起人张强姐来啊。这是如果我负责放中文歌，我肯定会就会放很多像这样张强的呀。或者是像 温碧霞， 其实我会放窦唯的呀之类的这些歌曲， 就是这么多年也习惯了哈。 是是， 我也有很多喜欢的英文歌，但是我也没有放， 是是， 就是反正你不来的时候我再放， 嗯， 只要你在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分配哈。 是， 那以后其他男左来会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呢？这个都会啊慢慢的揭晓，当然请相信哈，2022年的7月16号，我们的15周年这件事情呢，我们还是放在心上了哈。 嗯， 大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开始锻炼身体， 是 啊，保持健康，把你的精神状态啊，还有你的整个的精神面貌都搞得更好一点。 对， 好吧。另外呢，该生活节约节省就节约起来。 嗯，这个是我们的美德嘛。 同时，如果想要收音机的话。对吧，那你是不是得投入一定的资金？那如果你想买1到2台、 啊、 那你就要准备2台的钱，如果3台的话可能就要更多了哈。为此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比如说做一个小小约定吧，有些东西呢，如果你突然之间拿出一笔钱来，你会觉得特别大的量，但如果你把它分配到每一天，比如今天你就攒它10块钱， 嗯， 是吧，你攒到咱们聚会那一天，一下子你就攒了好几百，就是这么个概念。 没错， 到时候你就不觉得一台收音机有多贵了， 就看你攒得下来攒不下来了。 嗯，如果说哈，你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毅力，你可以真的就像小时候那样去买一个大的储蓄罐。哎，现在储蓄罐特别特别的好看，因为大家其实现在拿现金的都比较少了嘛。 对，没错， 所以这个储蓄罐呢，它更多的就像小朋友啊，他最初对这个金钱啊，或者是自己的理财呀、啊、有一点概念的时候， 嗯， 家长呢会给他买的东西。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是一个回归你自己的纯真时代的一个小小的游戏。 嗯，你一天到晚捧着存钱罐满街跑。 没有没有没有，你在家里面某个小角落里不要让别人看见 啊， 你藏起来。 好， 哎，还有呢，现在很多储蓄罐它做的就像一本书一样嘛， 嗯， 然后你把它锁了放到你的那个书柜里，也不会有人发现的。 挺好， 你就定期的啊每天去存一点钱，到时候男左女右7月16号到来的时候，你啪你就把它给打开了啊， 啪啪， 哎，你一下子发现这么多钱， 看来也没多少，要不然他那声怎么发瘪呢，还啪， 哎，挺多的， 一路都砰砰的痛痛的，一摞一摞的。 就现在哈，储蓄罐它分各种 SML 号的， 嗯 啊，对吧，你想存多大的，包括红包，马上就要过年了对吧，大家开始买红包对不对， 对，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红包大小，哎，大概其也就是几百几千的， 差不多得了。 现在红包都分 S 号、M 号、L 号、XL 号，XL 号可以放1到3万， 1到3万、啊， 真的，哎。然后我一看，还 绝对要杜绝这个， 哎， 杜绝这种 1到3万的，哎，都已经是售罄了，量很小，做的不大，所以都没有了 啊。这日子过不起，过不起。 哎，当时真的给我惊到了哈，我说这天哪！这个也许我的世界哈， 你的世界 限制了我的想象， 没那么大面儿啊。 哎，距离到明年7月16号还有226天，你一天存20块钱，你就可以买一台收音机，还有富裕再去吃一顿都可以，好吧？ 你看，像咱们这种节奏、这种时代、这种地域的人哈，这生活起来你都真的想象不到，人家确实，人家一是放慢速度的，有很多地方的人，他比如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尤其是水路，我认识的那些朋友，你别说1-2万的红包了，人家都觉得就是说这个拿不出手，人就是他想尽办法，真的是捧一个万家过来给你送红包。 不好意思，我们说的就是一个讲一个好彩头啊。 对，嗯， 不是说就是就此这一年生活费我都给你了啊，不是这概念的哈。他就是讲究一个过年正月里嘛哈，大家彼此有一种美好的祝愿啊。 是， 就像今天2021/1202，一个神奇的对称日，无论从左往右读还是从右往左读都一样。 是啊 ，Caring Ann One Day Without。 所以今天晚上男左女右，女右男左都可以哈。 好， 只要你们在这里， 只要我们的心里面都是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那它就一定会发生。 One day without 来自 Karen Ann 自从有了这个第二时段的叶谦，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之后，我发现叶谦在直播间里哈，就即便我们不说话的时候，他也会拿起吉他，就整个晚上他都在练习。 这多了一玩具嘛， 对，他就好像把这儿和我之间哈，就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隔离了啊，各干各的啊，完全不沟通啊。 这隔离不用14天。 就是他和音乐啊，完全沉浸式的在一起， 也没干扰到你吧？没有吧？ 怎么说呢？ 这样，你到读暖文章的时候，我再干扰你。 啊，对，可以。 要不然起不到什么作用。 可以，你最擅长的了。时间是走到了晚上的9:54了。我们本周夜间的陪伴呢，还有一小时。稍后在第三时段里将会有暖文章和冷笑话。各位想和我们互动的听友，想增加你的这个等级啊，能够发图片的朋友都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和小伙伴们 say 个 hello， 也让我们知道你的存在。第三十段见。 台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华，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在同夜不会害怕，的天涯，春天可曾在那里见过他？

还这么忙碌，他还可能是就是说走南闯北啊，实在不容易啊，实在不容易。 对，他还出差， 对 啊，他还这个走挺远的。 哎，这种特殊时期、特殊年代，真是不容易。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 容 易二字。好吧，该你了。 这个我弟弟行吧？我说我弟，我说我弟啊，嘘嘘啊，不是叶嘘嘘，叶嘘啊，叶嘘。也许当然是你姐姐的老公啦，是吧？你姐姐夫君啊，你姐姐韩美。今天说也许啊，也许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哎，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其实不行，这不行，这里边还得有你姐，你姐肯定得出现啊。韩美就说了，就问啊，说，哎，今儿喝美了吧？对，这挺高兴的，挺高兴啊，是吧？你们当年那班花有变化吗？然后叶旭啊也没背着，也没扛着，就特别感慨的一扬头说：“哎，他呀，还是跟大学时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哎呦，这韩美马上醋溜溜的，就20多年没见了，一点没变是吗？一点没变，整容了吧？然后叶旭很坦然的看了一眼韩美说。哎，我说的是啊，他以前不理我，现在还是不理我。 You're trying to help. I just widened out. 好的。 哎，我弟其实求生欲也是挺强的，他还是有智商的，我觉得，嗯，还真的是高情商，也许，嗯，跟老头子舍得说的一样。今天我对他的这个印象反转了啊，反转了，他还是有情商的，嗯。 好的啊，有韩美这样的老婆啊，可想而知，谁也不想惹更多麻烦， 都能锻炼出来哈。 有时候呢，啊，也可以善意的谎言一下啊，把这个局面搞得大家都开心一些，好吧？22:08，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爱的对称日》，愿你的生活充满爱。昨天去家门口的小店买菜，排队结账的时候人有点多，后面不少人都在催促老板：“你能不能快一点啊？”老板手头加快了些速度，一边笑眯眯地算着账，一边说：“哎呀，别着急，慢慢来，老规矩，小葱，一人一把，人人有份，可以了吧？”大家都笑了，也没那么着急了。其实这个店的位置算不上最优，但相熟的邻里都只愿意来这一家，因为这个老板自带开心属性，从店里出去的人几乎嘴角都是向上的。有一次我工作不顺利，心情很差，路过小店买了一份圣女果，老板便问道：“晚上不要只吃凉的，炒个锅具怎么样？我新学了一个特别好吃的菜谱。”那晚一直吃外卖的我买了一根新鲜的莴苣，两个沙瓤的西红柿回家，自己下厨做了一顿美味的家常饭。神奇的是，烦躁的心情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平复了。过日子当然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时候，所以我们都要认真地去寻找藏在细微处的那些幸福和爱意。一顿热气腾腾的饭，一本一读有趣的书，一晚无梦到天亮的好眠，一些能让你觉得舒心快乐的人。歌曲《平凡的一天》下面有一条热评是这样说的：小时候想过金碧辉煌灿烂的一生，长大后平凡简单的过一生却那么难，云也轻，风也淡，没有牵绊，平凡的一天，我愿意用一切去交换。独自面对生活的压力之后，我们好像逐渐忘记了怎么爱自己，彻底的放松和开怀大笑的时候好像成了奢侈品。我们总在不停地奔跑，要远离舒适圈，要去追逐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于是快乐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暂。晚上躺在床上，幸福感不着陆地，突然那种突如其来的丧总是让人无法入睡。可是我亲爱的朋友，努力生活的同时别忘了爱自己，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这一辈子就像是一个闯关升级的游戏，艰难的时候是在上坡路，但没有人说你在上坡的时候不能先吃一个鸡腿补充补充能力和体力。你的脚步其实可以慢一点，只要你想，周六起个大早去菜市场逛逛，下厨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和亲人或者朋友一起分享美食，聊聊最近的生活，然后切一盘水果，窝在一起不快进的看一部温柔的电影。只要你愿意，平淡的生活里处处是美好。 处处是爱意。我亲爱的你，不要把自己困在忙碌里，不如给自己一点时间，闭上眼睛，听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我亲爱的你，不要把自己困在焦虑当中，和父母拥抱一下，或者打个电话，和朋友聊聊天，喝个茶。被爱包围的时候，你就不会孤单。无论多忙，无论多难，每天都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好好爱人，好好爱自己。愿你永远会为了一朵盛开的花而感到快乐，会为了一对简单的家常菜笑意盈盈。愿我们的生活处处是阳光，处处充满爱。愿你2021余下的生活都会越来越充实，当然更愿你把2021所有的美好都打包带进2022。 长长的路的尽头是一片满是星星的时间的旅程，充满太阳。 华丽的冒险。生活其实对于勇敢的人来说确实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弄得我措手不及，现抓 incognito 不用不用不用， 是抓不着了， 大可不必啊。 嗯， 不是每一次陈老师都一定要在隐姓埋名乐队才能登场， 是是是， 他有他自己的时间啊。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也都会有你在你的生活里啊，会为之去冒险，会为之去努力，会一下子变得勇敢的事情、啊、 对对对， 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一种人生模式的哈。 嗯， 有的人是自定义的人生啊，只要是你祸福自成，你可以承担所有的结局，那你就去选择你想过的生活， 勇敢点， 嗯， 就能得到。 是男左女右啊，在这个深夜里呢，会为那些勇敢的人啊，会为那些珍惜生活、注重所有的这种仪式感也好，或者说感性时光的朋友说一声，这些东西不要被忙碌的生活所忽略掉了。 哪些朋友，哪些朋友会被什么样的生活给忙碌掉？ 就是今天不是是爱的对称日吗、嗯、 是是是， 有的人就觉得这什么呀，你们这些小孩啊啊啊、 哦、 就感觉很不屑一顾。 我很高兴别人管我叫小孩 啊哎，你知道吗，今天的这个对称日哈，下一次如果再有这样的一天呢，就是到2030年3月2日。 哎呦，之前咱们是不是好像你跟我说好像有过这样的日子，是不是2011年的？ 对啊，我也不 11月01号啊，还是什么？ 11月02号？ 11月12号？ 2011年12月2号 啊？对，11月02号。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过这么一次， 这个怎么回事哈、啊？反正就感觉这两年，因为有了更多的这种平台哈，可以让我们发现和感受到那些美妙的事物，所以你觉得生活其实被细化了很多， 嗯， 对吧？我们也变得细腻了很多，因为在深夜里啊，听广播的朋友，爱音乐的朋友，我相信你们都是感性的。 对，好了，上一个对称日真的是10年前，10年前零1个月，所以 哎，可是他们为什么说是千年一遇啊？ 你看这个对称日，你看啊，2011年。对吧，然后2011年他肯定有过，我已经把这个对称的给发到群里了。那这首歌是来自我们最喜欢的一个 Adele， 对，这首歌。 每次听 Adele 呢真的是给力啊，特别给力，而且他是这种，他不会唱到你绝望，就是说你本来你也想弹弹唱唱啊，或者跟人去唱唱卡拉 OK， 但是你一听到有的歌手他一唱，你自己就有点缩头乌龟了，就一下对、 啊、 就闭嘴了，就是一下就颓了、嗯。但是 Adele 这种，他真的是他再好，他再优秀。他能激励你， 对， 有一种跟着他一起唱，就是他唱完了你也想像他那么优秀，就他能给人就是挑起来这个镜头，他是这种歌手、嗯、 不好意思，我是不太会的啊，我是认同他唱得好，但我没有想跟他一块唱的这种奢望。 但是你、 啊、 你是不是有一种就是他唱完了以后你有一种开阔心，你也可以拿起麦就是对着那个卡拉 OK 嚷嚷两嗓子的这种感觉，你是不会那么羞涩了，对不对？因为你刚才听到的是他的这种开阔音。 抱歉的通知你， 您也不是是吗？ 也不会的。 哦，那你怎么胖的呢？ 想唱就唱啊，不太会因为别人唱的好，然后让我知道了唱歌的好，然后我就要去唱。 行， 肯定不是这样的哈。 韩立同志，你就不求上进，你就这么胖罐胖摔吧。 在唱歌这块 破罐破摔吧、啊， 在唱歌这块已经早就弯完了啊。 好吧，好吧。 多少次了啊？包括咱们节目十周年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当然了，现在在重听那个 MV 呢。比我们当时那一刻所感受到的要稍微好一点哈、 嗯、 这是因为人年龄大了，你真的会发现自己包容了，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你知道自己的水平就是那样的。你知道我当年是纠结什么吗、 嗯、 我纠结为什么有些人唱的不好能给修得很好，为什么我唱的就算是差怎么修完还是不好，我就这种不理解。 哦哦，好像给你解释过一次，是因为你收录的原始声啊，它 就是不好、嗯、 他人家有这个可以用气运气的，这个他好歹他有唱腔和他的那个功底，他无论跑不跑跑掉他是能修回来，但是你听着是那么回事，因为他的那个气运在，就比如说他要想唱一个就是丹田的可以带动泛音的，这些他还是在的，他起码人家是能唱歌的人，他是懂得怎么声乐发声的。你是为什么怎么都修不好，是因为你是一个不唱歌的人。 算了 明白吧， 这个话题到这里啊、 哎、所以你不会用你的丹田、 啊、我们整个这一周的四天感情都挺好的啊啊，大家合作都挺愉快的好吧、 嗯嗯、 不要因为最后这点特别不愉快把陈年往事都给折腾起来了。 这个其实是录音师也是很难达到的一个高度，就是说他如何把别人的中气给修足，那是基本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2:27了啊，这个时段呢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还有25分钟陪伴大家听音乐，也是叶谦本周当班的最后25分钟时间。如果想和他打个招呼的话，可以继续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今天晚上呢，小伙伴们哈已经让我们的这个点赞量达到了12万，一会儿见喽。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这一年，我们拥抱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 个 拥抱。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我是工作男叶谦。 嗨，22:3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第一个星期四晚上最后26分钟的男左女右。同时也谢谢叶谦哈、这一周与大家的相伴、明天他就不来了 每一周都是我的荣幸。 是的，明天就是默默了啊。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整理整理啊。我是指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啊，明天早上要早起的朋友就要安排一下，是不是要入睡了啊？ 是啊。 当然年轻的朋友啊，不要管我啊，我还想再听呢啊，那您自便好不好？ 年轻的朋友其实叫还多，年老的朋友叫少，这个倒是一个新的特点。你比如说每天早上那个韩立5点不到他能醒，当然了，他那企业家行为啊，企业 我在想啊， 起完夜再睡， 我还真不是5点半，我现在今年开始7点多会醒 啊，7点多 就是因为我种树。我不知道其他小伙伴是不是、 你还留着那个游戏软件、 抢能量啊！ 我的天， 就是我 多少年，那是20年前的玩意儿，那是 哪儿20多年前？ 10年前吧，起码 不可能 啊！ 这是我们叫收能量种树， 一个新游戏 的树。你是当年种菜，我们 是种树，对对对对，收菜，我想起的是收菜。 不好意思， 那我说的是20年前的那， 对对对，你那是20多年前，我这个是真正的公益种树啊，通过。每天的一些行走啊， 明白了， 还有一些绿色的缴费 等 等， 这个很好。 所以弄得我每天早上7点多都要抢能量。You say it best.

来自 FIR 今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对唱歌《爱在蔓延时》。 哦，真是够解气，唱完了也是觉得够解气。嗯，但是他这种 怎么叫解气？ 就是两个人都把要说的全给嚷嚷出来了。 这不是深情的一种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吗？ 嗯，就是大胆的都给唱出来了。 嗯，而且这首歌也是在这个七夕的时候哈，就是大家传递爱意的时候会想起的一首，它还配搭了一个钻石的广告。 对， 嗯， 今年因为也是疫情嘛，大家都要还是保守的这样，所以我七夕啊也不是特别热闹，你看双十一也不是特别热闹，甚至在包括在网上也不是特别热闹，还有就是我们孩子特别喜欢的南瓜节，这当然也不能带他们去了，是吧？那这都是这样的。 对，因为到这个冬天了嘛，这也是大家都是更加严格的注意一下这个防控啊，同时积极的去注射第三针啊。叶谦已经扎完第三针了， 嗯，对， 好，我也将会马上啊就去扎这第三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还有一些忙碌的事情，就一直没有时间去注射。 对，对家人负责，对周围的朋友，亲朋们，都负责啊，对同事们都负责。这是一种，就是说不是你自己的这个意愿的事，你要想了。这是一个连锁的这个事情，连锁的。 对，就像今天呢在聊天室当中有一位我们的交警朋友哈，他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除了是我们在说的这个对称日之外呢，今天也是交通安全的宣传日。 哦， 要告诉大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那可不是吗？ 哎，我们的一位交警听友哈， 没这个前提呢什么都别谈了。 用户3954EF， 我反手就是一个加金。 那可不是吗？ 希望大家尤其是像叶谦一样开车的朋友， 对，谁又不每个人家里又不可能像韩美那么有条件去给自己买条路，对吧？你还是在公共道路上的，你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更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你让他醒醒好吗？啊，能不能醒醒？ 他正在这条努力的这个私家路上呢，购买自己的私家路上， 醒醒啊， 在拼搏着。 今天星期四啊，大家再坚持一天，明天星期五就马上就要放假两天了。 是两天。 对，尤其到了这个12月哈，大家这一年的辛苦啊，还有这个就像电格一样，你的这个整个电量到了第12月份，确确实实是走下坡路的哈。 嗯， 我们是需要充电的。音乐可能会为你充电，一些节日的到来会为你充电，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家人的鼓励也是为你充电。 嗯， 包括看一段好看的风景，能够让你眼前一亮的风景，它其实也是一种充电。 这个是朋友们聚在一起，或者是自己看到了一个美景，然后家人给你的鼓励，这是你生命中分不开的几样东西。其实， 男左们白天时光里看到了非常好的景色，或者说觉得哎这块真有意思，你会把它拍下来吗？ 不会。 不会， 但是我闺女有的时候会提醒我，就是一般家里的女眷们可能她们有这份心，她们会提醒我。 就是我就是非常喜欢拍，就虽然不是说拍得多好，但是如果遇到了哎这个地方值得纪念一下，就会留一下这个拍照的这个记录。 对呀，这两天天气状况也很好，晴空万里，然后你往这个我往西边的山脉上一览无遗，都能看到西山的山脉。这个时候就是有摄影爱好的朋友们，他们最好的最喜欢的日子。 对，然后我现在不是从3月份搬到这个办公室，新的办公室，它是在19层，很高嘛，同时我就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的街景。然后呢，最近我们有其他的频率的小伙伴来说，哎，听说你的这个办公室的景致很好，来让我来看一下。 嗯， 一个男同志哈，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我说对呀，你快看多好啊，你快拍，我就把他给就是整个人就往那个窗户那边的送。他说这很危险吧，因为你知道高空嘛，他那个窗户都不让大打开的。 对对， 他为了安全起见，他只是开很小的一地儿。然后如果我拍，大家看到我拍那些照片，我真的都是把手完全放到户外，就是在这个比如说 手一抖，你手一抖， 对对对， 您那果肌就白白了。 对对对， 那种 状态。但是这个就是练嘛，就是时间长了，艺高人胆大嘛。同时呢，我就把它当成上山采药，对吧？ 是。 显著啊。 对，你这个富贵险中求嘛， 对对， 不在那儿拍吧你、啊、 我那天那个同事男同事我说没事儿，掉不下去，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算了吧。 对， 哎，我说你们男生怎么这么不勇敢呢？ 他怕你明天上热搜、 哎、你转给我吧，你转给我吧。哎呦，我说你都难得到了这个眼前了，你不自己拍一张吗？啊，不了就算了吧。哎，我就突然想到，哎，你们男生原来真的不是那么特别爱拍哈。 一是不想为此而冒那么大风险，这是做这么危险的动作哈，让自己一动一动的一晕眩。 哎，不至于的。 是真的是，我这凡是有点恐高的，或者有那个，就是你测自己深度感有没有就是那么强烈，有的人深度感就是不行，就是你比如说去那个什么，天锁那块，就是全是玻璃板，那个天锁大桥那块，你有的人就是他的深度感敏感度，他就已经到了他临界线了，他肯定迈不出那一步，他就不止人啊，是狗也是，有小动物也是这样，有的狗就不怕，他就跑过去了，有的那狗就一步都迈不了，就在那儿瘫了。 不，咱聊人的事儿了 啊， 聊男人的事儿。 我就聊， 就是生活里哈、啊，美好的东西啊，大家还是应该把你的这么贵的手机啊，把它的功能多开发出来一些。 是， 这怎么大提琴这么压抑呢？ 我这个不压抑，我这个特别柔美。我这个名字叫做仅此一次，来自小野丽莎， 请配上我今天晚上拍的那张图片，中国尊北京最高建筑528米，国贸37330米，中央电视台总部234。 我听着有点像那个房地产公司导购。 没有， 买楼盘吗？你们、 啊、我就告诉你，我这张照片当中最高的啊，你看到的 啊、 哦，就是他们三个在一起，哎呀，和谐之美啊。 Y nada más. Una vez nada más en mi huerto brilló la esperanza. La esperanza que alumbra el camino de mi soledad. Una vez nada más.Se entrega el alma con la dulce y total renunciación. Y cuando ese milagro realiza el prodigio de amarse, hay campanas de fiesta que cantan en el corazón. Campanas de fiesta que cantan en el corazón. 这是来自李健的一首歌，也是他的作品当中非常直白的哈，在思念他的爱人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歌曲。 凌晨两点， 对， 这正是咱们那个年轻的时候正欢愉的一个终点。 因为那个时候他和他的爱人应该是有时差啊，他的爱人有一段时间在国外，所以呢他在凌晨两点。 哦，是这么回事。 哎，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背景哈。就是很直白的想一个人啊，我也不隐瞒了啊，我也告诉你，深夜确实是思念最浓的时候。 嗯， 当然这个甜蜜的思念这个浓度多高都 OK， 但是我们不鼓励去想一些人家不想你，对吧？ 单相思的事情。 那你单相思这事你又不能让对方知道，这个其实只是苦了自己，没有苦到别人，也没有跟人共振，也没有跟人家怎么样，就是你影响不到，你脑电波也影响不到他，没用的。 还是这个原则啊，不管是明恋还是暗恋，你得让自己心情愉快，对吧？ 是啊， 你得拥有一段真的是积极的让你变得更好的爱情。如果你总是因此啊看自己都不顺眼啊， 还不至于，哪有自己看自己都不顺眼的呢？ 你不勇敢的时候啊，你不敢告白的时候呀、 短时间的时候是有的， 对吧？ 比如说自己发福了 啊，对啊、 不怎么好看了，苍老，这个时候是不行的，苍老了。Love never feels so good，、爱从没这么好过。来自杰克逊，也是我本周工作结束歌。 今天就是叶谦的收工夜了哈。 对， 明天晚上欢迎沉默，晚安。 晚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fe,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就是喜欢听 FM97 107.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